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 Hello， 大家欢迎大家收听 My Radio 同埋四海文集嘅联播节目《澳洲路边社》，逢星期四见面嘅。大家好，我系细聪， 我系 Ivy。 今日系2015年1月29日嘅，今日咧就讲下啲得意嘢啦。因为咧，我哋上个星期一咧就系呢个澳洲嘅国庆日。咁但系其实咧，澳洲同埋香港咧原来系兄弟嚟嘅噃。因为咧，其实喺1月26日咧，当然唔同年份啦，即系澳洲咧同埋香港咧都系第一日咧就系升起呢一个英国旗嘅咁样。咁啊，一间就 Ivy 就讲下呢一样嘢啦，咁样。咁咧，我哋每一年咧喺呢个1月26日咧喺澳洲咧都会有呢一个嘅即系总理委任咧一个叫 Australian of the Year 嘅，即系类似 杰出人士 啊，杰出公民啊嗰类咁样样啦吓。咁咧今日咧我就唔想讲我哋即系今年最新嗰个杰出嗰个公民啦，因为即系都想睇下佢做几多嘢先咁样。咁所以咧我系想讲翻咧我哋上年嘅杰出公民，咁佢就叫做系啦，2014年嘅就叫 Adam Goods 咁样样。咁都即系同大家讲下啦，就系、是、一个杰出公民嘅先决条件就系咩咧？就系、是、要憎恨呢一个国家嘅。 哦，咁奇怪 嘅。系啦，咁点解咧？咁我一阵先再翻嚟讲下啦。咁但系咧，即系如果系听开呢一个节目嘅朋友咧吓，都有留意到，即系 intro 有少少唔同喎。咩叫四海文集咧？咁样样系咪俾人吞并咗啊？或者系咪转咗台咁样样咧吓？因为咧我哋而家即系呢个澳纽广东道咧，就系、是、慢慢 switch over 咧，就系、是、去到呢一个嘅四海文集嘅咁样样。咁啊就意思咧就唔系净系话即系包含澳洲啦。咁但系而家咧真系比较国际性嘅咁样样。咁即系呢个叫做巴闭咗啦。咁我哋真系。全球聲音轉播咁樣樣，咁所以即係都希望咧招攬咧，即係即係各國嘅華人咧，就係、是、可以喺我哋呢一個四海文集嗰度咧，就係、是、投稿啦，咁同埋咧即係有節目咧，即係我哋都可以即係上載喺我哋嘅網嗰度嘅咁樣樣嚇。個原因就係咩咧？即係你其實見到香港而家嗰個即係局勢都係越嚟越緊張啦，咁樣樣。咁其實好多嘢咧都要為到將來鋪一鋪路噶啦，咁樣樣嚇。咁啊呢一個咧就唔再多講，唔多演繹啦，咁樣樣。吓咁咧，呢一个四海文集咧，真系都想讲一讲嘅咁样样，因为我对呢一件事都有少少嘅意见啦。咁所以咧，即系通常啲人就话，即系本节目不代表本台立场啊，咁样。咁我都要讲下咧，即系本台不代表本节目立场嘅。咁啊，原因系咩咧？即系我觉得中文名咧，呢个四海文集都 OK 嘅咁样样 吓。几好听 啊！咁但系咧，即系我就对英文嗰个名咧，就系、是、Diaspora Connection 咧，就系、是、有少少嘅意见嘅咁样样。咁啊，第一最重要就系咩咧？就系、是、太长啦，大佬。识唔识串 diaspora？ 你讲完之后，我都要谂下个名系点样 串。有冇人识串 diaspora？ 我唔识啊！ 哇，咁鬼多字母，点鬼样打入去咧？咁样，因为咧，即系通常如果你系睇即系美国嗰啲大网啊，即系 eBay 啊、Google 啊、Yahoo 啊，各即系各样呢一啲嘅大网站咧，甚至 My Radio， 即系通常咧一定要喺即系6至7个字母以下嘅。咁我就真系惊呢一个太长啦，咁样。咁但系即係都 OK 嘅，即係如果係香港人，因為始終香港人嗰個教育水平都比較高啊，咁、可能聽得多就會識點串啦嚇。咁都想講下 diaspora 呢一個字啊嚇。咁香港人好多時候會讀錯嘅，會讀咗 diaspora 啦嚇，又或者會讀咗 diaspora 啦，個 S 同埋 A 調轉咗啦嚇，咁樣爭好遠。但係個字咧係讀 diaspora 嘅咁樣樣。咁意思就係咩咧？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希臘嘅字嚟嘅，咁意思咧就係流亡嚇咁嘅意思。咁通常咧就係應用於咧喺猶太人身上嘅，因為猶太人咧就係最出名，即係流亡嘅民族嚇，而亦都係咧生存嘅，即係過咗2000年咧仍然可以生存嘅。咁如果你係睇任何嘅國家、任何嘅民族咧，係喺呢一個世界裏邊從來冇一個國家係可以流亡咁多年咧，仍然係可以完全保存到佢哋自己嘅文化係冇變嘅咁樣樣嚇，呢一個咧係非常之難得嘅咁樣樣，因為即係其實對好多嘅文化民族嚟講咧，其實你過幾十年咧就會成個文化冇咗，係會被沖淡嘅咁樣樣。咁其實好多人而家都係睇香港咧，都會見到有一個咁樣嘅將來咯，咁樣 少少滲啲。 係啊，即係你覺得100年之後香港仲有繁體字啊？你觉得仲有广东话？ 200年 之后仲有冇广东话？ 唔使一百年， 即系你睇下中国喺呢100年里边咧，唔使100年，50几60年里边系冇咗几多嘅语言吓。我哋都识好多上海人话俾我听，即系而家好多年轻一代系唔识讲上海话咁样样 啦。 即系好多喺广东嘅人啦，即系广东系保存得好少少嘅吓，咁样样。 因为你好坚持。 咁但系睇下你坚持得几耐啦。 系暂时啦，所以 系啊。咁我都唔敢讲呢一样嘢系好事定坏事啦，系咪？即係因為 嗱，我記得我細個學嘅咧就係話秦始皇係奸嘅咁樣。誒、欸、咁但係唔係但係而家唔係，秦始皇係好喎，因為佢統一中國啊嘛。咁統一有統一文字，咦、欸？咁其實又有佢嘅好處喎。咁、到底有一日當全世界講曬普通話嘅時候，或者全世界用曬簡體字嘅時候，我係咪真係咁差咧？咁樣樣咁啊，我就 no comment 嘅，因為我係對於呢件事冇意見嘅嚇。咁、但係真係講翻diaspora 呢一樣嘢啦，咁樣樣咁其實咧，即係我就即係都喺度反思啦，呢幾日咁樣樣，即係到底我哋身為海外係香港人嘅人咧，即係有香港聯繫嘅人啦，咁樣樣應唔應該視自己為係被流亡咁樣樣嘅咧？嚇，即係我哋係咪 diaspora 咧咁樣樣？咁首先咧最重要咧，就要知道即係diaspora 呢一個字到底係咩意思先咁樣樣。即係到底咩叫流亡咧？因為其實我哋即係直譯一啲英文字咧，真係未必係啱嘅嚇，尤其是佢一個希臘字添，係咪嚇？咁就根據呢一個美國科羅拉多州嘅 William Safran。呢、这、一個政治學嘅教授咧，佢就話，即係有邊啲人係會參與一個diaspora 咧？佢就話呢啲所謂被流亡嘅人咧，佢哋係 they regard the ancestral homeland as the true home to which they'll eventually return。咁即係佢哋係相信咧，佢哋祖先嘅家園咧係佢哋真正嘅家。咁佢哋咧係相信咧有一日咧係會翻返屋企嘅。咁樣樣，咁亦都有另一本咧，呢一個叫 Encyclopedia of Diasporas 啦，就係流亡百科全書咁樣樣，咁唔知幾大本啦，呢一個就 好厚啊。 咁咧佢就話即係呢一啲嘅人士咧，通常咧就係一個特質嘅，呢一個特質咧佢係 lack of full integration into host country， 就係嚟到呢一啲國家嘅時候咧，佢哋係不能完全融合嘅咁樣樣，或者係融入呢一個嘅社會嘅咁樣樣。咁所以點解猶太人佢係一個最好嘅？一個嘅例子咧，咁樣樣，因為咧佢哋永遠咧係一定唔會同一啲佢哋認為係外邦嘅人結婚啦，咁樣樣，咁甚至咧佢哋係住喺即係外地嘅一啲屋啊，咁樣樣咧，佢哋一定咧係會有其中一埲牆咧對住耶路撒冷咧係會唔遊唔搞嘅咁樣樣，即係佢哋即係呢一間屋咧係一間 unfinished 嘅 home， 咁點解咧？即係佢哋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寄居嘅地方，呢一個唔係啦，呢一個唔係佢哋真正嘅家，佢哋真正嘅家咧係耶路撒冷，咁所以其實即係呢一個嘅傳統文化咧，其實係即係聽到都覺得好感動嘅，其實就即係佢哋 好難堅持，仲要係咁多年添。 係啦，咁所以如果你睇歷史咧，係冇另外一個民族啊，咁所以其實呢一個佢自己係一個係一個奇蹟嚟嘅，一個奇蹟嚟嘅，就係冇一個民族咧係可以過咗二千年咧，即係都可以仍然保留佢嘅血統啦，咁同埋係可以即係保存佢嘅文化咁樣樣嘅，即係好似我頭先咁講啦，即係廣東話你而家保存到幾耐啊？即係而家喺呢啲時候。即係你有眼得睇噶嘛，係咪？咁、如果係即係我當香港人啦咁樣樣，係全部各散東西嘅，去到即係好多唔同嘅國家啊咁樣樣。咁你覺得即係香港人係咪可以保存到廣東話，保存到香港嘅文化？即係我只不過係第二代嚟到澳洲啫，咁樣樣。即係我都係六歲嚟澳洲咁樣樣。咁但係當啲 auntie uncle 見到我，哇！世宗你竟然識講廣東話嘅、你識唔識睇啊？你識唔識寫啊？哇！識睇識寫，好叻喎、啊！喂，一代啫，大佬。我其實都唔可以叫做第二代添啊，因為我係跟住我成家人一齊嚟噶嘛，係咪？咁所以 technically 我仲係第一代嚟嘅，其實就因為咁，我哋已經係咁 surprise， 我哋係可以保存到我哋嘅文化咁樣樣嚇，即係甚至有時翻香港啊，即係而家少咗好多啦，因為而家都見好多人係從外國嚟咁樣樣，哇！但係早期翻嚟嗰陣時候啊，即係嗰啲 auntie 佢，哎呀，你香港嗰啲嘢食得慣唔慣啊？即係你 使唔使豬油扒俾你食啊？ 係啊係啊，你喺澳洲嚟使唔使豬油扒俾？真係好黐線嘅，即 係我日日飲茶喎， 即係佢明顯地係唔熟悉澳洲啦。但係佢哋都有咁樣嘅思維啦，即係佢都 expect 你係過咗一代咧，係冇咗噶啦咁樣樣。 沖淡曬 嚇，咁所以即係我唔好講二千年幾多代啊？三十年一代，七十代啊，大佬係咪？咁如果我哋係講即係香港人嘅，我可以話俾你聽，三代乜都冇曬。100年三代乜都冇曬嚇，咁即係猶太人點樣可以 keep 到咁多嘢嘅咧？咁樣樣咁就係因為咧，佢哋嗰個 diaspora 嗰個思維咧係好重，就係佢哋相信咧有一日咧係會回歸自己嘅家園咁樣樣嘅。咁到底即係 Chinese 香港人、中國人有冇呢一個嘅思想咧咁樣樣，咁啊好明顯咧係冇嘅嚇，呢個第一啦就嚇，因為喂好多隻 Chinese 跟住真係嚟到澳洲，真係都希望佢嘅子女係可以融入社會啊，做一個澳洲人啊咁樣樣，咁學即係最多係翻大陸做生意賺大陸人啲錢啫，但係就唔係話你有一日咧一定要翻中國大陸，咁跟住咧即係衣錦還鄉，有冇聽啲咁嘅嘢？ 冇。 就冇人聽啲咁樣嘅嘢嘅嚇咁樣嘅。咁其實我覺得咧呢一個diaspora 呢一個嘅思維咧，我覺得就唔係幾好嘅。嗱呢一個我淨係講即係 apply 喺中國人身上啊，喺猶太人嚟講咧，即係從一個嘅宗教嘅背景咧，我覺得佢絕對應該啦。又或者係非洲人嘅流亡嘅，因為佢哋即係當時俾人運咗去做奴隸啊，即係佢嗰個呢一個嘅流亡，佢諗住有一日係可以翻翻去自己嘅家園啊。which is 今日我覺得佢哋係唔會噶啦，大佬係咪？即係你會唔會想喺美國咁跟住之後翻返去非洲啊？即係其實咧，啊呢一個就 大家知啦。 啊呢一個就揾個另外一個時間講啦。呢一個就你估佢真係好想翻返非洲咩？咁但係佢哋喺美國啊、喺英國啊、西方國家咧就可以真係嘈生曬話，你當年欠咗我哋好多。誒唔緊要，我送機票俾你翻去好嘛？啊咁啊唔好咁樣樣啊嘛，係咪？咁但係即係其實佢都有一個咁樣嘅權利係可以咁樣做嘅，我覺得嚇。咁但係對華人嚟讲咧，我就觉得系唔系几好嘅，我就觉得唔系几好嘅，因为好多华人嚟到澳洲，即系佢哋系享受好多澳洲嘅好处啦，即系包括教育啊、医疗啊、老年照顾啊，即系有好多人收好多政府钱啊，咁样嘅政府福利啊，有自由啊，有民主，同埋好似我成日都咁样讲，即系华人嚟到澳洲得到呢一个居留权啊，同埋得到呢一个嘅公民權的時候，他們是得到一個很大的信任，這個就是可以投票的信任，可以即是做這個國家的一份子來到投自己想要的一個政府，這個是香港和中國自己人都不給你這件事，但是當你來到澳洲的時候，這個即係咁好嘅政府，就將呢一個公民嘅最大嘅權利就俾咗你，嚇，俾咗呢一個權柄，你係可以做呢一個嘅公民之一。即係我覺得呢一個係。是一樣很可貴的事，即係香港人或者不知道或者不明白咁樣，因為點解好似成日都咁樣講，就係、是、香港人咧係冇公民身份嘅，香港人不是 citizen 嚟噶，即係你只不過係話你有張身份證，意思係咩？你每樣有身份證三粒星好巴閉嘅，身份證三粒星係話俾你聽，你可以住在香港， 但係冇國籍， 但係冇國籍。喂，你冇國籍，你憑咩投票啊？係咪先嚇？咁所以其實。即係一樣咁基本嘅嘢，就是、一個公民嘅權利你都冇，你唔好講投票啊咁多嘢。其實就咁，但係 whereas 咧，你嚟到澳洲咧，即係你唔好話自己係二等公民啊，即係你以為你喺香港你係一等公民咧，你直情公民都唔係啊嚇。咁所以即係就算你嚟到澳洲，首先唔係二等公民嚇，第二咧就你係公民咯，你都點都好過做唔係公民咯。其實就係咪嚇嗱咁，所以即係我自己就認為咧。你不可以話嚟到澳洲咁樣得到咁多澳洲嘅好處，咁跟住之後，哦，其實咧，我真正嘅家園咧係喺香港嘅，我真正嘅家園咧係喺中國嘅。我覺得呢一個嘅思維同埋諗法係唔啱，同埋自私，同埋亦都係大部分華人嚟到澳洲嘅時候咧會有嘅一個嘅思維嚟嘅，即係嚟到就話，呢一個地方唔係我噶，如果呢個地方有啲咩冬瓜豆腐，第一件事即刻撇嚇，大部分人係咁樣諗嘢，即係我覺得唔啱咯。咁所以 或者個過客咁樣。 係啦，咁所以即係我成日都話，即係我喺澳洲嘅咁樣樣，即係如果有一日我係要拼死保護呢一個國家嘅民主自由，我係會咁做嚇。有好多人覺得哇嚇、啊、有冇搞錯？你點解會咁樣做㗎？咁樣即係覺得好 surprise。咁但係點解咁 surprise 咧？因為當我嚟到呢一個國家入籍嗰陣時候，喂大佬呢個係我嘅宣誓嚟嘅、哦，我嘅宣誓係會忠於呢一個國家、哦，係咪？嗱咁如果我係一個中國嘅公民嚟嘅，咁跟住之後有其他國家打，咁跟住之後我係拼死保護自己嘅國家，你唔會覺得奇怪嘅，係咪？咁、但係點解我嚟到澳洲有呢一個咁嘅思維變成奇怪呢？系咪先？即系我觉得反而你身为一个移民嚟到澳洲嘅，你嗰个嘅责任啊，系比本地生出嚟嘅系更加大嘅。因为点解咧？好啦，我当我系喺澳洲生出嚟嘅，咁跟住我系澳洲嘅公民啦。咁跟住有一日话咧，即系政府要打仗嚟保护呢一个国家喎，咁样样吓。咁跟住我话，黐线嘅，系我拣做澳洲人嘅咩？唔系我拣嘅，我喺度出世嘅啫，系咪？但系 for 我嘅，我系选择嚟呢一个国家，选择宣誓做嘅公民嘅时候。 所以你比任何人更加要喜爱 我哋系咪嗰个 responsibility 嗰个责任系更加大先？咁、但系其实事实上咧，就大部分人咧就唔觉得自己有呢一个嘅责任嘅，反而好似我一个咁样嘅人咧，觉得有咁嘅责任咧、我就变咗一个奇怪人。 你唔好话啲打仗，你想话投票咧，其实有好多啲移民嚟嘅咧，觉得投票系一件好麻烦嘅事。 真系麻烦啊！点解要四年嘥我一个星期六咧？ 唔好话嘥时间，系因为咧，佢就算佢投票，如果佢唔投票会罚钱噶嘛？你知澳洲嘅法例系咪先？咁所以啲人咪去投票咯。 系咯，即系佢要投咪投咯咁样样，拣边个拣咗靓仔噶啦，咁咁或者系有一啲人话诶，即系诶拣个最唔种族歧视嘅，或者哦呢个系白人嚟嘅，诶唔高拣白人啊，我哋拣翻个亚洲人啊，即系咁咁样投票咯，咁样系，咁所以点解做即系华人嘅政客系咁着数咧？你唔使有啲咩政纲，你就咁一个样，华人 Chinese 系啦，自己帮自己人搞掂咁样。因此咧，即系我就觉得，即系如果你系觉得你系即系被流亡，有一日要回望翻祖国咁样样嘅，我就觉得唔应该嘅，我就觉得唔应该嘅。咁同样地，其实系有好多嘅中国大陆人吓嚟到香港嗰阵时候，得到好多嘅好处吓，同澳洲差唔多啫嘛。咁但系当然冇澳洲咁好啦，即系有教育吓，有医疗，有老年照顾，咁跟住可以攞身份证，甚至可以借香港嚟做一个踏脚石，唔单止出去旅行，亦都系可以即系喺其他国家就定居生活嘅咁样样。饮香港人嘅水，食香港人嘅食物，好啦。咁但系嚟到嘅时候咧，你就唔会当自己系香港人嘅。你就話其實我真正嘅家咧係喺廣西，係喺東莞咁樣樣嘅。喂，大佬，咁香港人係咪嬲啊？系咪先？即系喂，大佬，即系你如果嚟到香港嘅，你系咪应该即系攞起我哋嘅价值观咧？系咪？系咪？你系咪应该即系当你系当你自己系我哋嘅一份子？系咪应该系咁咧？你系咪应该将你自己嘅差劣文化带嚟啊？因为你点解要嚟咧？就是、因为你的文化冇咁好啊嘛。即系好似香港人点解要去澳洲咁？就系、是、因为香港嘅环境同埋文化系冇澳洲咁好啊嘛。同样地，中国嘅你嘅文化系冇咁好，你点解要将呢一啲唔好嘅带嚟到影响我哋？即系。香港人咁样嬲系好正常嘅，咁但系之后大陆人嗰个反应就系咩？就话哦，种族歧视，就系咁啦。 啲大陆人成日都话，如果唔系因为我哋中国祖国去 support 你哋咧，早玩完啦。 系啊系啊，嗱、啊，我想讲咧，呢一啲嘅口吻咧，完全系我哋澳洲嘅华人社区系讲咗多年嘅说话，而呢一啲说话咧。我縱使我是 Chinese 啦，我是反對咗好多好多年嘅，即係冇咗我哋中國人，你已經死咗啦，都唔知幾多中國人喺澳洲係講呢一啲説話。但其實事實上唔係嘅，即係佢話：，我哋對於澳洲嘅經濟增長幾多？如果唔係有咁多中國人，點樣可以做中同中國做咁多生意啊？咁但係其實冇關係嘅，我哋即係澳洲係有礦產，係有鐵，係有煤咁樣樣，咁佢哋想買啫嘛。咁但係佢就如果唔係我哋中國人，即係當年掘金嚇、你澳洲嘅經濟點會咁好？但係其實呢一個又係 not true 嘅，即係我唔覺得如果即系澳洲系少咗，即系华人嘅，无论系香港嚟或者中国嚟嘅华人，系会令到澳洲差咗咯。咁样我绝对唔会觉得系咁咯。咁同埋而且咧，亦都系有好多华人嚟到澳洲，好似我头先所讲咁样，其实行为系同埋啲大陆人嚟到香港系完全一样嘅。咁所以即系呢个我哋系即系英文叫做 the tables have turned， 或者 the shoe is now on the other foot， 即系话好啦，即系针唔吉到肉，你唔知痛。你之前咧，即系香港人，我讲紧嚟到澳洲同埋世界各地，你咁样对待其他人，而家中国大陆人就嚟到香港咁样对待你。即系呢啲系我哋嗱香港人嘅文化风水轮流转咁样样，咁所以即系点解即系我哋身为海外嘅华人咧，尤其是喺而家呢一个世界嘅时候啊，即系必须要比本地人更加爱国啊。点解要咁做咧？即系其实即系唔系话我自己憎恨自己嘅民族啊，各样咁。其实个理由唔系咁样啊。其实我咁样做系反而保护紧我自己，因为即系我自己都系算保守派咁样样。咁、但系其实好多时候好多嘢系物极必反嘅，就系因为我哋而家西方国家嘅多元文化嘅政策咧，之前就系去得太左，去得太极端，咁所以就带咗好多啲唔适合做西方国家嘅公民嘅人咧，就系嚟咗呢啲国家做公民。所以嚟紧呢一啲时候，我话俾你听，香港人如果是想来到澳洲拿 citizenship 是不会有可能的。我现在是怕什么呢？就是你真的有一些的右翼的人士呢就上台这样，跟着就令到本身住在澳洲的华人呢都鸡毛鸭血，是会这样的，是会这样的。但是为什么造成因为今天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因为很多唐人同埋伊斯蘭教徒嚟到呢一個國家，攞呢一個國家嘅好處，咁跟住仲要再也文也武，就係咁樣。同樣地，我用翻香港嚟做一個例子啦，即係如果香港人係可以自決嘅咁樣，如果香港人可以自決嘅，好啦，佢一早可能係哦，即係好似即係跟翻嗰啲西方左膠嗰啲嘢咁，我哋應該即係支持移民。其實一開始係 OK 噶，即係一開始又放啲大陸人嚟，即係唔係好大香港人嘅反應，大家覺得哦，其實都 OK 啊，即係係咁樣嘅。咁但係人多啦，咁同埋開始。此佢系叽叽格格啦，开始做一啲嘢令到你好烦，同埋即系明显地对呢一个国家冇归属感嗰阵时候， 就會令到香港人對於呢一班人反感。 嗯， 第一個 step 可能係會話好啦，以後唔放咁多嚟啦咁樣。第二個 step 就係本身嚟到嘅都踢你走。咁所以即係如果係香港嘅大陸人嘅，即係點樣可以即係令到自己喺呢一個國家受尊重呢？即係方法好簡單，你必須融入呢一個社會。你要比香港人更香港，即系你一个大陆人，即系你系要走出嚟有晒大陆口音，就话我哋支持民主，我哋要争普选，呢啲就 powerful 啦。 嗯， 你明唔明啊？ 嗯， 你明唔明啊？即系如果系有即系一大量嘅大陆人，唔使多嘅，即系其实唔使大量，只系少部分。如果你系有十个出名嘅大陆人系走出嚟话佢系好支持香港嘅民主，系要香港有真普选嘅。如果这些人是出名的，你觉得香港是会不会继续对大陆人产生歧视？我觉得不会。就算是一半一半，即有一半是 感觉至少好 一点，有一半 是不支持民主的，即是建制派那些，但有一半是民主派的。你这样已经是很大 difference 了，这样就你不用多，但是你一定要有啲咁嘅人， 即系你唔需要话咩真唔真普选啊，讲到咁政治，你就喺社会上面又做翻啲少少嘅贡献，其实嗰个 difference 已经好大。 系啊，你或者系啲大陆人嘅，咁跟住即系出多啲嚟卖旗嘅， 吓 做 volunteer 嘅卖旗嘅，帮老人家过马路嘅，即系你见得多呢啲嘢，你咪会得到社会嘅尊重咯。 嗯， 因为你做呢一啲嘢，你就系话俾呢一个社会听，系啦，我系呢一个社会嘅一份子，我愿意融入呢一个社会。咁，所以即系呢一个咧，系我大力奉劝喺香港嘅大陆人咧。 嗯， 如果系想得到人哋嘅尊重咧，唔使好多，你有十零个人咁样做就已经好好噶啦。同样地喺澳洲 ，OK， 即系大部分嘅环社区领袖佢一定要走出嚟，就系成日都话种族歧视啊咁样样。因为佢就系靠呢样嘢就系搵饭食，一间都会解释点解啦，跟就会吓。咁但系其实我哋更加需要嘅就系更加多人。尤其是即系呢一个嘅喺呢一个嘅四海民集，即系呢个我觉得好重要嘅。本台咧必定咧系要代表一啲本地嘅价值观吓。 嗯， 因为你点样先至可以最保护到你嗰个民众咧？那个 easy way 即系最容易嘅方法咧，就系即系如果系大陆人喺香港会走出嚟，哎，我哋一定咧要打倒香港人，香港本地人系歧视我哋嘅，你投我一票，我会帮你保护你嘅。咁跟住就好多大陆人就一定会 buy 嘅，会投票啊咁样。 嗯， 呢樣嘢喺短期內，呢一個領袖會得到好多嘅著數。咁， 嗯， 但係喺 long term 嚟講咧，最後吃虧係呢成班人都會吃虧，因為呢一班人咧，係會俾人唾罵，係會俾人踢走嘅咁樣。同時，我哋喺海外嘅華人都係一樣，我哋必須係要比澳洲人更澳洲，喺美國嘅比美國人更美國，喺英國嘅比英國人更英國， 嗯， 就係話翻俾呢一個社會啲人聽，我哋係呢一個社會之一。 嗯， 你不要因为这样而歧视我们，因为我们是比你更加爱国。当人家是讲一些历史的这样，我们认识本地的历史要比他们更好。 嗯， 或者是大陆来的，是大陆来的，跟着住在香港的人的这样，他们如果是认识香港的文化比香港人更多的，那你就令到香港人就没面了。 嗯， 系咪啊？ 嗯， 你咁样先好啊嘛！你就你知唔知啊？其实呢度系咁嘅，即系我读过香港嘅历史咧 ，blah blah blah 咁样嘢。咁哇，人哋觉得哇，你好有料喎，咁跟住人哋咪会尊重你咯。所以即系我成日都话，你喺外国，你点样可以得到人嘅尊重？你唔系成日指住人个鼻话人哋歧视你啊？ 嗯， 但系 which is 好多嚟到海嘅环就系咁样做吓。你要做啲咩？ 筹码啊嘛。 呢个就系佢嘅筹码。你嚟到呢一个国家，你就系要尊重呢一个国家吓，咁样样。即系关于呢、這个Diaspora 咧，就希望咧大家就唔好覺得嚇，即係有一日要回到自己嘅家園嚇，就必須咧就即係當呢一個澳洲啊、英國啊、美國啊，你身處邊度都好，呢一個係你嘅家嚇。如果呢一個唔係你嘅家，唔緊要嚇，你攞 PR， 你攞 permanent residence， 你唔好攞 citizenship。 嗯， 嚇呢一個都 OK 噶，呢一個其實都 OK。其實你唔使攞 citizenship 噶，其實 係啊 嚇咁樣樣，嗯。好，咁我哋讲下呢一个1月26号啦，咁香港同埋即系呢一个嘅澳洲，系啦，香港同埋澳洲点解系兄弟咧？ 系啦，咁咧其实话说咧，咁啊睇翻少少历史啦，咁其实咧都系关于香港咧，即系成为呢个英国殖民地嘅时候咧，嗰少少嘅历史嚟嘅。咁咧其实就话说咧，就即系去翻前少少啦，就1839年啦，咁啊中英两个国家咧，咁就有第一次嘅鸦片战争。系啦，咁啊，中国好明显就输咗啦，咁所以咧就将香港岛咧就割让咗俾英国， 咁咧就所以咧喺1841年嘅1月26日咧就登陆喺即系英军啊，就登陆喺上环嘅水坑口街一带，咁就占领咗香港岛啦。 嗯，系啦，咁澳洲 咁啊已经开始咗呢个英治嘅香港时期。 系啦，咁即系所以香港英治时期咧就系1月26日吓，咁、澳洲嘅 Australia Day 咧都系1月26日啦，就系、是、登陆澳洲嘅呢一日嚟嘅咁样样。好，咁我哋咧转咗头翻嚟咧就有呢、這、一个呢一个听众信箱啦。可以翻80年代啊，听众信箱吓，咁同埋咧，即系之后咧就讲下，即系如果大家系有兴趣做呢一个嘅 Australian of the Year， 或者系喺西方国家点样可以成功嘅咧，咁样样，咁咧你就要完全不理会我头先头个 part 讲嘅一啲说话啦，咁样样，因为咧你点样可以喺外国嘅国家即系得到左翼嘅赞赏咧，就必须咧系要憎恨呢一个国家嘅咁样，咁点解咧？翻嚟继续讲。 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 好啦，翻翻嚟第二节嘅澳洲路边社，大家好，我系细聪， 我系 Ivy， 好啦，咁首先嚟到呢一个嘅听众信箱先啦，应该有jingle 嘅吓。遲啲錄翻個 jingle 先咁樣嚇。嗱，咁就有位聽眾咧就咁樣講嘅。嗱，佢就咁樣問，佢就話咧嗱，土耳其咧係99%係伊斯蘭教徒啦。咁、但係咧嗰度咧又唔係好多嘅恐怖襲擊，又或者唔會即係四圍走去殺人咁樣。咁印尼咧都係一樣啦，有咁多伊斯蘭嘅教徒啊，全世界最大嘅伊斯蘭教嘅國家。咁但係又唔係四圍殺人喎咁樣。咁點解係中東嗰啲咧係特別暴力嘅咧咁样吓，咁呢一位咧就系、是、听众嘅问题啦。咁首先多谢晒你的问题先咁样，咁即系首先咧，我就觉得即系佢哋到底系有几有几暴力啊，或者系几信伊斯兰教徒？其实呢一个我哋叫 question of degrees 嚟嘅吓，即系呢一个系一个程度嘅问题。咁、即系例如啦，有好多学生都要读同一本课本，但系你出嚟嘅人都全部唔同吓。唔同嘅人有唔同嘅学术水平啦，佢有唔同嘅了解啦，有唔同嘅意见啦。基督教同一本圣经都系有好多嘅意见吓。咁但系你见到就算有咁多唔同嘅教会，有咁多唔同嘅支派，但系基本上佢哋系类似嘅，系类近嘅吓。甚至系好似基督教同埋天主教，即系喺神学方面系有咁大嘅分歧咁样样。对好多人嚟讲，佢哋即系都见唔到基督教同埋天主教其实有啲咩分别，大部分人都唔知系有啲咩分别。咁、由此可见咧，我哋知道其实佢哋 in fact 咧系类似嘅咁样样。即系你唔会话哦，天主教同埋佛教到底边个系边个，你唔会 confuse 咗噶嘛？你唔会话哦，基督教同埋科学教到底边个系边个，你唔会 confuse 咗噶嘛？系咪？咁原因咧就系因为其实佢哋都系类近，系有相似嘅，就系、是、因为佢哋都系睇同一本书咁样样。咁、同样地啦，美洲、加拿大、澳洲、纽西兰嘅，咁全部都系建立喺英国法律传统价值观上面，全部都系白人嘅国家，佢哋系唔同嘅吓。咁但系，佢哋都係有同樣嘅方向、同樣嘅價值觀，自由民主咁樣樣。咁但係點樣可以達到呢一個自由民主呢？就好多人有唔同嘅睇法嘅。即係就算喺美國同埋加拿大兩個咁近嘅國家，大家兄弟嘅國家咁樣，佢哋兩個國家對點樣可以達到民主自由嗰個方法好唔同啊。美國就話：你試下唔尊重啊，我打你。加拿大就係呀，唔好咁樣，係兩個唔同嘅國家。但係雖然佢哋做事嘅方法唔同，但係你見到佢哋其實嗰個價值觀係一樣嘅。吓咁样，佢系嗰个做事嘅方法唔同啦，咁同埋都系嗰个程度系唔同咁样。咁所以其实即系点解头先所讲嘅，即系叫做比较即系兼容并包嘅印尼啊，或者系呢一个土耳其，咁点解系即系表面上系好啲嘅咧？咁样嗱，咁其实我觉得呢一个一个程度嘅问题嚟嘅吓，即系例如嘅，如果你系喺即系伊斯兰国所统辖嘅地方嗰度嘅，如果你系亵渎麦可麦德嘅，咁佢斩你个头吓，咁、但系如果你系印尼嘅，可能会揾皮鞭打你。咁当然比皮鞭打係好过即係斩你个头好多啦咁样，係咪咁但係係咪即係值得我哋咁大嘅赞赏呢？即係我只不过係话你冇屎咁臭，咁但係唔代表你香囉，其实係咁。嗱当然我意思我就并唔係话伊斯兰教系屎啦咁样。咁但係即係我係用一个西方嘅价值观嚟到衡量呢样嘢，就觉得呢，因为如果你唔信呢一样嘢嘅或者係唔可以表达你自己对于宗教嘅嘅信念嘅咁样，呢一个咧系就如屎咁臭啦咁样。我只不过系咁意思，呢一个系西方文化嘅嘢吓。咁所以即系因为伊斯兰教徒唔相信呢样嘢咧，咁佢哋袭击呢样嘢咧，真系都好正常嘅咁样吓。嗱，咁个问题就系其实 印尼啊、土耳其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温和呢？那我们、就研究一下了。在2009年呢，希拉里呢、克林顿呢，希拉里克林顿呢 Hillary Clinton 他是这样说的，他就说如果你是想认识伊斯兰教、民主、现代化和妇女权益怎样可以并存，你就需要去印尼了样、嗯、因此呢有很多人都觉得呢印尼呢是一个伊斯兰教的好的典范。咁但係即係如果我係用一个西方嘅价值观嚟到睇呢一个地方係咪咁好呢咁样。嗱咁首先啦，即係我呢一个係引述呢一个纽约时报嘅一个报道啦，咁呢个 Andres Hassano 呢就咁样报道嘅。咁佢就话呢，即係前总统呢、這个 Susilo Bambam Yudhoyono 呢，佢就话佢有好多嘅政治委任呢，就係呢特登係俾咗一啲极端嘅分子嚟到维持佢嘅大多数嘅。在2004年至2012年呢，就是、有超过400间教会呢就是、被政府呢就是、强行关闭。咁、其实、有好多嘅基督教徒呢即係喺嗰度传教呢都係会被拘捕同埋係犯法嘅。咁、之前係有三个、基督教徒嘅女士啦咁样，咁佢就係传教啦。咁佢被捕咗之后呢係有一大班嘅伊斯兰教徒呢就係、示威係、要求佢哋要处死嘅咁样。系啦，咁亦都系有好多嘅基督教徒咧，即系有一班咧曾经咧就系俾佢哋捉咗啦，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咧，系喺大街上边咧系围绕佢哋，咁跟住呢个成班暴徒咧就大嗌话要惩罚佢哋，要杀佢哋，要吊死佢哋、除非佢哋咧就转教转去伊斯兰教咁样样嘅。2011年咧咁样样，就有数间教会咧就系、被烧毁咁样样，咁、但系呢一个政府咧就系、不容许佢哋咧重建，咁但系即系到底系边个系暴徒咧？咁样样，咁咧政府咧同埋呢个警察咧就完全唔受理嘅。咁佢哋呢一个嘅即系对于其他宗教嘅不包容咧，就唔系限于基督教喎。咁甚至咧喺伊斯兰教有一个叫阿玛迪亚嘅一个嘅即系我哋基督教会叫异端啦，咁但系即系就系、是、即系一个嘅唔同嘅支派啦，咁样样，咁咧系好多时候咧呢啲支派嘅伊斯兰教徒咧系会俾人即系拉出大街系打嘅。 嗯， 大家记得在2012年咧，就呢一套嘅美国电影啦，即系一套 cheap cheap 嘅电影叫《Innocence of Muslim》啦，就系出咗嚟啦，咁样，咁就系即系讲麦罕默德嘅故事嘅咁样吓，佢就唔系错过，佢就净系讲历史里边麦罕默德发生啲咩事咁样，咁但系麦罕默德好明显咧，就你唔可以画佢个样啦，亦都系唔可以演出话扮系佢啦咁样吓，咁所以当时咧好多人就出嚟示威，甚至系令到大家都记得呢件事噶，就系、是、美国嘅大使馆咧就系、是、要闩门嘅，因为太危险啦，因为嗰阵时候有数百人咧就系即系走出嚟示威啊，吓围攻啊咁样样。前年咧，2013年咧，就有间酒店咧，就系、是、想开个 New Year's Eve party， 但系佢哋咧就系、是、即系得到恐吓，因为咧呢、這个 New Year's Eve 咧就并唔系伊斯兰教嘅喜庆日子，是西方嘅喜庆日子，咁所以即系佢话咧，即系如果你有呢一个活动咧，即系即系。你小心啲啊！即係咁樣嚇。嗱咁呢一個就大赦國際咧 ，Amnesty International 咧，佢就啱啱上年嘅11月咧，就係話 slams blasphemy laws， 即係大力批評嚇印尼嘅褻瀆法律，即係話係不人道嘅。因為喺2012年咧，淨係2012年咧，就有超過100個人咧，就係、是、即係俾警察拉嘅，因為佢哋褻瀆咁樣樣。咁、其中一個咧就係叫 Alexander An 啦，咁佢就係一個不信即係無神論者咁樣樣。咁佢就喺 Facebook 咧就話佢唔信神咁樣樣。咁跟住之後咧法官咧就判佢要坐2年半監，亦都係罰咗佢咧16,000美金嘅。 信神都要坐監。 係啊，16,000喂，同埋。印尼的16,000美金你知唔知幾多？你知唔知食？你知唔知 副身家？ 你知唔知食一餐幾錢喺印尼？你一蚊美金食一餐咧，16,000，哇！嗰個幾多錢啊？即係相等於幾十萬啊！其實係，係啦咁樣。咁呢個法官咧，佢就話 atheistic beliefs is not allowed under state ideology， 即係無神論嘅信念咧，喺我哋國家嘅信念裏邊咧係不容許嘅，同埋都係喺印尼嘅憲法裏邊係不容許嘅咁樣。咁所以即係嗱，我係從一個西方國家嘅人，即係西方國家嚟嘅咁樣，我係用一個西方國家嘅眼光嚟睇呢一個國家，我絕對唔覺得佢係啲乜嘢，即係即係係一啲咩嘅模範或者係一啲嘅典範咁樣 喎。特別 peaceful， 我完全唔覺得係咁樣喎。我仲係覺得即係如果你唔係伊斯蘭教徒，即係你喺呢個國家係會遭殃嘅。咁當然嚇、當然如果你係擺支槍喺我頭嗰度要我揀，你一係住喺印尼，或者你一係住喺 即係而家喺伊斯蘭國管轄嘅伊拉克，你揀邊度？阿超咁，我梗係揀印尼啦，大佬嚇。咁但係係咪代表印尼係一個即係係一個典範模範一個國家咧？咁呢个大家可以谂下啦，咁样好啦，咁呢位听众头先又讲到即系印尼啦，咁第二个 example 咧就系讲到土耳其啦，咁样嗱，咁土耳其咧即系到某程度嚟讲咧，即系都可以话系即系比较开放啲嘅，咁例如咧佢哋咧系有庆祝呢一个圣诞节嘅， 嗯， 咁呢个系好消息啦，系咪吓？咁、但系等一阵先，佢呢一个圣诞节到底系点样庆祝嘅咧？咁样嗱，多年前咧。即係當喺呢個 Ottoman Empire 嗰度咧，即係呢個土耳其共和國，其實係當年嘅一個伊斯蘭國嚟嘅，其實當時嘅伊斯蘭國嚟嘅嚇，就係、是、有一啲咧叫做禁衛兵啊，即係叫做 Janissaries 啊嚇。咁 Janissaries 係咩人咧？咁樣樣，咁我當你 Ivy 生咗小朋友咁樣樣，你係基督徒嚟嘅，咁咧就有一日咧會有啲伊斯蘭教嘅人咧，即係佢嗰啲政府嗰啲人咧，就係、是、會咧偷搶攞咗你個小朋友，男嘅。就要佢充軍，做士兵嚇、女嘅咧就係、捉佢去做後宮嘅妃嬪嚇，嚟到侍奉即係呢一個嘅國王咁樣樣，呢、個 Sultan 呢一個國王咁樣樣。咁咧呢一啲咧就叫做 Janissaries 啦，咁樣樣。嗱、咁男嘅咧佢就會點樣咧？即係當佢哋係即係被訓練成一個士兵啊，或者係一個嘅一個聖戰者嗰陣時候咧，呢一啲 Janissaries 咧就係、會派翻佢去自己嘅家園嚟到殺翻自己老豆老母。同埋殺翻佢哋自己家鄉嘅人嘅咁樣樣， 即係洗曬腦噶啦。係 啊，冇錯。咁所以你諗下啦，即係你幾即係十幾年冇見到你仔，哎呀仔，你翻嚟啦咁樣樣，我要殺咗你啊！就咁樣啦。係啦。對於呢一啲土耳其人講咧，即係呢一個咧係個風光嘅時代嚟嘅嚇。呢、這個咁風光嘅行為咧係需要慶祝嘅。咁所以咧，即係喺今年嘅，即係喺啱啱過去嘅聖誕節嗰度咧，佢就做咗。即係一啲街頭嘅話劇啊，咁樣樣，咁咧就係有呢一啲嘅即係演出自己係呢啲禁衛兵嘅人士咧，就係、是、將呢一個聖誕老人咧就追趕出城嘅咁樣樣，嚇、咁啊嚇呢、這個係咪一個即係兼容並包嘅國家嘅行為咧？咁樣樣，咁我唔知啦，即係大家衡量下啦，咁樣樣，咁同埋另外咩咧？嗱，有時咧，我哋覺得自己咁樣即係讚呢一啲伊斯蘭國家，話佢哋係温和嘅咁樣，即係我哋覺得嗱咁樣係一個讚美，我哋讚佢咁樣。但係呢一個咧係西方國家自己一廂情願、自作聰明嘅行為嚟嘅嚇。咁點解咧？咁我即係講俾你聽啦。因為幾年前咧，土耳其啦咁樣就係俾奧巴馬讚嘅嚇。奧巴馬咧就係讚佢，就係話啊，你咧真係一個温和嘅伊斯蘭教國家啦，就同希拉里講嘅説話差唔多嘅啫。即係因為大家都係民主派，即係呢個 Democrats 啦咁樣。咁我哋用西方人嘅諗法嘅思維咧，就會覺得呢一啲嘅土耳其人咧會話：哦，多謝你啊 ，thank you very much。係咯，其實我都覺得咧，伊斯蘭嘅國家咧唔需要一定咁極端嘅，我哋係可以世俗化多啲，我哋係可以同整個世界接軌嘅，即係我哋覺得佢咁樣講啊嘛。但係唔係呢一個總理咧啊，佢就馬上咧就走出嚟拒絕呢一句説話，佢 reject 呢一句説話係啦。咁啊，土耳其就即係嘅總統咧就 reject 呢一句説話。咁咧佢就好清楚咁樣講，佢就話 Islam is Islam， 伊斯蘭教就係伊斯蘭教。咁佢就话咧，奥巴马你话我哋温和系冒犯 offensive， 即系佢系否认咗呢样嘢啦。 系啦，啊，咁所以好有趣啊，因为咧，通常喺西方国家，我哋会话即系，哦，你成日都话啲Muslim 系暴力嘅，哦，呢、這个咧就系叫做冒犯啦，咁样样。但系家阵原来咧话佢哋系温和咧，原来都系冒犯嚟嘅， 又系衰咗。 系啦，咁啊，真系唔知点样讲先啱啦，咁样样。咁同埋即系，就算系今个月啦，咁样样，即系呢一个。土耳其的總統咧，即係佢咧就喺一個嘅歐盟嘅演說裏邊咧，就係話咧其實歐盟咧係要注意一下自己即係反伊斯蘭教嘅一啲嘅行為咁樣樣嚇。咁但係佢就咧完全係冇 condemn 到，即係例如即係伊斯蘭教徒殺人嚇，即係佢冇講到。但係佢就話咧西方國家要克制咁樣樣咯。 哦，反而 冇錯。嗱咁所以即係到底伊斯蘭教嚇喺土耳其到底係咪温和咧？咁樣你可能覺得係，但係佢哋必定唔會認，同埋你千祈唔好咁樣同佢講， 因为呢咁係冒犯緊佢哋嘅咁樣。咁所以即係其实即係始终最后都係嗰句啦咁樣。我成日都咁讲，我真係呢事实上係相信大部分伊斯兰教徒呢都唔係会跟足伊斯兰教嘅嘅使命嘅咁樣。就如基督教徒大部分都唔係跟足圣经嘅使命，就係、是、你要将神嘅说话传开去，咁同埋有把刀扛住你条颈嘅时候呢，你係要认耶稣。我相信大部分基督教徒都唔会咁做。同样地，大部分嘅伊斯兰教徒就算係纵使可能经係话俾你听你係要四围去杀啲不信者呢，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唔会咁做。但係我哋要留意啲咩，就係到底呢一本可兰经到底係写咗啲乜嘢，到底係写咗啲咩。咁所以呢，即係我都继续鼓励大家买本圣经嚟睇下，买本可兰经嚟睇下。咁呢一位听众咧，即系佢都好好啦，即系都要赞佢，因为佢咧真系买咗呢个可兰经嚟睇嘅咁样。咁希望你 enjoy the read 啦，咁样样。好啦， 有啲得着。 嗯，冇错。嗱，咁我哋咧而家就讲下呢、這、一个2014年嘅吓，2014年当时嘅Australian of the Year 啦，咁样。咁到底系乜嘢人先至系有资格可以得到一个咁重要嘅名衔，呢一个嘅殊荣咧？咁样样，咁咧就要由2013年开始讲起啦。咁样样，即系再前一年咧就开始讲起啦。咁样样，嗱，咁有一日咧我就起身啦，咁跟住之后咧就睇电视， 新闻 吓，开咗一个新闻台咁样样。之前嗰一日咧，就係啱啱咧喺英國咧就有呢一個嘅恐怖襲擊，呢、這、一個 Lee Rigby 咧呢一個嘅士兵咧就係喺佢嘅軍營外邊咧就係、是、無啦啦俾人斬死，記唔記得嗰件事啊？ 記得。 係啦，咁樣。咁當時咧佢家人咧就係、是、開咗 press con。嗰陣時候咧就係做緊呢一個嘅即係呢一個嘅報導啦。咁喺呢個 press con 嗰度咧就係、是、即係你見到道門開咗咁樣樣，咁跟住之後咧即係呢、这、一個即係喪子之痛嘅阿媽啦，咁樣樣，咁佢就即係俾一個仔同埋一個女咧，就係即係扶持佢，咁跟住之後咧就行上呢個台上面，即係你見到係好 sad 嘅，其實係好 sad 嘅咁樣樣嚇。咁跟住咧即係好啦，呢個女人咁同埋即係側邊嗰啲坐低啦，咁樣樣，咁開始講第一句話，第一個字未出嚟嗰陣時候咧，個主播咧就即刻誒唔好意思，我哋而家咧係有一個更加重要嘅報導，我哋咧有一個 live 嘅。press con 一个 live 嘅记招咁样，咁我哋咧而家即刻去咁样。啊，咁到底系咩记招咁巴闭咧？咁样，咁我好想睇啦。咁啊，梗系 live 记招啊，系咪？咁咧就系、是、咧有呢一个 Swans 嘅队长咧 ，Swans 系澳洲其中一个球队啦，咁样吓。咁佢呢一个嘅 Adam Goods 咧就系、是、做紧呢一个嘅press con 嘅咁样。咁啊，即系形容下佢先啦。咁佢系一个澳洲原住民啦，黑掹掹啦，好多须啊咁样啦吓。咁咧，當時咧呢一個牛高馬大嘅呢位 Adam Goods 咧，即係個眼咧含住淚水， 一泡淚水， 一泡淚水咁，同埋佢亦都係即係有一個非常無助， 有少少委屈， 同埋一個傷心嘅樣子咁樣嚇。咁跟住咧，佢第一句説話咧就話、：I'm shattered， 即係我已破碎了，我已破碎了。咁到底有啲咩係令到佢咁破碎咧？嗱，因為我哋之前咧亦都係有一個即係板球員咧就係、是。好惨，俾个波打到个头咁样死咗啊嘛，咁样吓，咁都冇呢个人咁惨喎，咁样样，咁一定惨 过， 一定惨过呢件事啦，即系点解咁破碎咧？咁样样，咁跟住咧，即系我听佢讲一段嘢啦，唔知发生咩事啦，咁所以我就即刻即系上网查，原来呢一个咧系即系当晚同埋嗰一朝嘅极大嘅新闻嚟嘅吓，全国嘅大新闻，甚至咧系去到世界各地添，咁样样，就发生咩事咧？原来。即系当日喺呢个球赛里边咧，就系、是、有一个13岁嘅小妹妹，咁咧佢就喺呢个球赛里边咧，就同呢个 Adam Goods 就大嗌咗一声一个字三个字母 ape， 即系猩猩咁解，咁跟住咧，即系呢个 Adam Goods 听到呢一个小朋友嗌 ape 之后咧，咁跟住即刻咧，即系喺呢个球赛里边指佢出嚟，咁要求佢咧就要立即离开。咁当时亦都系有好多 secure 咧，就系、是、即系即刻系托佢走嘅。咁托佢走嗰阵时候咧，即系呢个女仔佢都好惊啦，佢都喊嘅。 十几岁啫， 13岁嘅小朋友咁样。好啦。咁唔單止係咁樣用，即係踢佢走算啦，係咪？Not yet, not finished、因為之後咧就即係呢個球會咧報警嚇，咁跟住之後咧就即係放佢入豬籠車，拉咗佢去警署。 又13歲嘅 小女孩嚇、就咧喺冇父母陪同之下咧 ，which 係犯法嘅嚇、就問話問咗佢2个钟头， 兩個鐘頭。嗱，呢個真係其實我覺得好勁嘅，即係你嗌一個字，你係 ape， 你點可以問到兩個鐘頭咧？係 咯， 即係我哋你即係 最多咪問你講啲乜嘢？點解你 點知我做一個鐘頭節目，我要準備三個幾鐘嚇，我先講到一個鐘頭嘢，即係我仲講咁多唔同嘅嘢添，係咪？你一個字，你可以問兩個鐘頭問題。 即系可能十秒钟发生嘅事啫。 喂，我哋电台真系得播歌啊，咁样样，佢冇播歌咁样，大佬系咪？即系你点可以问到两个问题咧？即系两个钟头问题咧？ 小朋友啫， 系啦， 你点可能咁样对一个小朋友问咗成两个钟头嘢？即系相信都唔会友善噶啦，讲真的。 你去摆酒食即系你去摆酒食到红豆沙啦，已经 唔系咯， 系咪？ 你乳猪到红豆沙食晒 系啊？嗱，唔单止系咁，之后嗰一日咧，這个小朋友个样咧就系、是。我哋英文叫 splash all over the media， 即系喺媒體裏邊咧係出曬佢個樣嘅，即系 splash 好似係水，即系即系用水潑出去咁，即系潑到成日都係啊咁樣。咁佢咧即系佢面孔咧就係 splash all over the media 咁樣。嗱呢件事好大鑊，咁點解咧？因為澳洲保護小朋友嘅法例咧係可以講到係即系是癲咗嘅咁樣，即係例如咧，如果你喺街上面，咦見到個小朋友好得意喎，影相擺上 Facebook 咧，呢個係犯法係可以拉嘅，甚至我哋喺教會咧。即係我哋其實係有個係有 camera 啦咁樣，可能會唔單止影住上面講嘢嗰啲人咁樣，有時要影下 啲 觀眾啊，即係當日有參與嘅會眾啊，佢嘅 reaction 啊咁樣或者敬拜嗰陣時候有啲會眾即係跳舞舉手嗰陣時候啊，咁樣就會有影下咁樣。小朋友即係就算喺我哋自己教會 within 教會裏邊自己嘅 broadcast 都唔可以影小朋友啊，因為咁樣係犯法。 咁我相信係幾咁嚴重。 嗯嗱，即系我唔好讲小朋友，就算系杀人犯、强奸犯，无论你系十八岁以下或者十八岁以上，你未一日未定罪咧，都唔可以出你个样吓。喂，你唔好讲澳洲，就算香港都系啦，大佬系咪？即系、 啊、 你 唔可以出名， 系啊系啊，你啲人叫鸡嘅咁样样，即系都揾咗黑色袋笠住个头啦，系咪？系咪先？ 系。 但系唔系，你喺澳洲。一个十三岁的小朋友，你就咁样将佢个样咧就放晒喺报纸嗰度吓，报纸、媒体、电视、电台好啲，电台就冇，电台就冇出佢个样。咁唔系净系全国性，因为呢一个最后系变咗国际新闻咁样样。好啦，咁咧之后唔单止系咁啦，仲有其中一个媒体咧就系、是、我哋叫做邀请佢啦，邀请呢个小朋友就打翻电话俾 Adam Goods 喺电视嘅荧光幕里边咧，就系、是、要同 Adam Goods 道歉。嗱，即係呢個叫做邀請啦，咁樣。但係你諗下，如果佢唔制嘅，你諗下人哋會點樣話佢？就鬧到佢一個禮拜咗。呢個細路仔都話佢衰啦，唔肯講對唔住啊，咁樣樣咯。之後呢一個小朋友咧，係受到千夫所指，係俾全世界嘅西方國家斥責，話佢係種族歧視，甚至其中一份報紙咧就好大標題就咁樣寫，就話 Australia's face of racism， 澳洲的種族歧視面孔。嗱、呢句说话点样嚟嘅咧？其实呢一句说话就系喺 Adam Goods 佢自己呢个 press con 系佢自己讲出嚟嘅，吓、即系佢就话咧 ，racism has a face and it was a 13-year-old girl。佢就话种族歧视有个面孔，呢、这个面孔就系呢个十三岁嘅小朋友。呢、这个系咪一个黐咗线嘅国家？呢、这个系，即系所以点解人哋话即系澳洲系一个种族歧视嘅国家？我第一样嘢就要驳斥，我觉得呢样嘢系错嘅，因为一个真正种族歧视嘅国家点会有呢件咁嘅事情发生？咁跟住之后即係有一小撮嘅媒体就有补佢嘅，但大部分都冇啦吓，大部分呢就即係例如有啲媒体就咁样讲嘅，呢啲都係主流派呀，佢就话即係呢一个 Adam Goods 所决定係要指出呢个13岁嘅小朋友係一个 brave decision 呢，一个非常之英勇嘅决定。 有几英勇啊！ 我唔讲啦，呢个即系我净系讲出呢个事实咧。咁跟住咧，有另一个作者佢就话 ，The girl was being racist, whatever her intentions was， 即系无论佢嗰个 动机 系咩，呢个小朋友系歧视嘅。 嗯， 咁样样捍卫呢个小朋友，即系好似讲翻我头先人讲嗰啲说话咧，咁样样或者好似你讲人讲啲说话咧，佢哋咧就系俾呢啲主流嘅媒体咧就系斥责佢哋，话佢哋系包庇种族歧视嘅。咁所以即系其实大家都知道，即系呢一个种族歧视，即系我成日睇节目都讲，其实系一个工业咯吓，有好多人系靠种族歧视咧嚟到食饭嘅，咁就好似灭虫公司咁样，即系你一定要咧小事化大吓，大事咧就化更大， 同埋要留少少余地，即系唔系留少少余地，你个灭虫公司啊嘛，即系佢一定咧去灭虫唔会灭晒噶嘛，一定留翻少少，跟住你下次会再揾佢咯。 佢哋就系最想见到多啲种族歧视就好啦，咁样，尤其是我哋澳洲有一个叫 Race Commissioner， 即系一个种族专员啊，即系有啲少少类似种族歧视嘅 嘅事情，你即刻出嚟讲嘢先咁样样吓，咁样样，咁即系之后即系当呢件事发生嗰时候咧，即系啲报纸咧，即系都好多嘅问卷出咗嚟啦。咁佢哋就问咧 ，for example，is Australia a racist country？ 澳洲系咪一个种族歧视嘅国家咁样样？即系呢件事点解系咁无稽咧？咁样样，因为当日有七万人睇呢一个球赛，七万人，我当呢一个小朋友佢真系种族歧视啊！喂，七万人里边系有一个啊！七万人里面有一个，咁点解嗰个即系新闻系我喺七万人里面咧系有一个种族歧视？点解唔 系 话有六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系唔歧视嘅咧？咁样样吓，咁之后咧就更加好笑啦，因为咧即系当呢一件事发生咗之后咧，其中一个球会嘅主席咧 ，Eddie McGuire 咧，即系喺澳洲大家好熟佢啊，就系、是、呢个百万富翁嘅主持啦，咁样样吓。咁咧佢呢一个主席咧，就即系喺电视荧光幕里边咧，就自己亲自咧去到呢一个 Adam Good 嗰度道歉，就系话呢个小朋友所讲嘅说话咧，就唔代表我哋球队嘅。你谂下，即系呢一件事，其实系一大班大人咧，一大班大人喺度虾个十三岁嘅小朋友咯。咁但係呢之后嗰几日呢，即係呢个 Eddie McGuire 呢就抵佢死。因为即係我哋中国人呢真係有话即係鬼隐瞒啊鬼上身啊咁样。即係通常当你係做啲伤天害理嘅事之后呢，你就会唔知点解自己做咗啲戆居嘢㗎啦咁样。咁呢即係我真係信呢呢个 Eddie McGuire 呢佢真係鬼隐瞒同埋抵佢死咁样。因为发生咩事呢，因为佢除咗即係佢即係一身多职咁样啦。咁佢除咗系呢一个嘅球队主持啦，亦都系呢个百万富翁嘅主持呢，佢仲系一个电台节目嘅早晨节目嘅主持嚟嘅。咁做早晨节目好危险嘅，因为咧成日有时未瞓醒啊，咁会讲错嘢嘅。嗱，咁当时咧就系、是就 promote 紧咧呢一个音乐舞台剧嘅。呢个舞台剧系边套咧？就系、是、King Kong。就是 King Kong， 咁跟住之后咧就今日咧就介绍下呢一个嘅 King Kong 啦，啊 King Kong 好睇噶乜乜乜咁样，咁跟住之后咧佢就唔觉意咁跟住爆嗰句出嚟就系咩咧？就话 Maybe Adam Good should host it， 呢叫鬼拍后尾枕。 佢就话 Adam Good 即系就应该即系 promote 呢个活动啦。咁跟住佢另外嗰个主持就即刻，即系我又 O 咗嘴，即刻唔出声。咁跟住之后即系呢个 Adam 咪乖，佢讲咗之后先知道，哎呀大镬啦，我做咩讲咗呢句说话？咁跟住之后就不停兜兜兜兜兜咁样。 可能谂住咪后讲呢个咪。 嗱，但系呢件事俾我见到最肉酸嘅就系咩咧？就系、是、之前即系嗰啲球队嘅嘅董事啊嗰啲咧吓，即系佢哋全部都系走出嚟嚟，即系指斥呢一个嘅小朋友。但系当 Eddie McGuire 讲咗呢一句说话嗰阵时候，佢哋冚烂走出嚟补佢。嗱呢啲就肉酸啦，呢就即系你嗰十三岁嘅小朋友就虾。你四十几岁人，即系喺媒体里边有咁多年嘅经验，你有即系你有学识，你知道你点解唔可以讲呢一啲嘅说话。你讲咗呢个说话，反而有人补你。即系点解可以咁咧？咁同埋另外就咩咧？有冇警察去揾佢问话问佢两个钟头都冇？ 冇 咁样样。咁即系你见到呢一个世界嘅不公义就系咩咧？就系、是、 扭转咗 吓，要咁样虾一个十三岁嘅小朋友。嗱，即系我都要解释一样嘢就系咩咧？就系、是。即系点解唔可以话一个黑人系 ape？ 点解咧？即系点解我可以话薛凯琪似长颈鹿？我点解可以话即系黄一山似只龟？点解我可以话一个好忙嘅人系白足咁多爪？点解我可以即系将所有人都系同佢哋同动物嚟到比较嘅？甚至系即系小朋友跳嚟跳去话佢似马骝？点解呢啲可以讲得？点解黑人就唔可以叫佢猩猩？对于这个十三岁的小朋友来讲，这个只是一个皮肤很黑块面有很多毛的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即是冲突呢？这样其实原因其实是很复杂的。原因是很复杂。原因就是什么呢？因为其实真当我是说薛凯琪是似只长颈鹿的这样，不会因此有人捉了他去动物园要同啲長頸鹿同埋非洲猛獸一齊住，唔會有啲咁嘅事嘅。咁但係咧嚇，數百年前嚇呢一個達爾文，當佢係話黑人係似猩猩咁樣，黑人咧就俾人捉咗當係奴隸咁樣。咁所以其實黑人係咪真係似猩猩咧？嗱，即係我哋好多人而家今日都係讚達爾文，話佢真係好醒啊！即係佢係即係佢係進化論之父啊！但係其實就係佢呢一啲嘅思維咧，就導致。 咁樣捉一啲黑人嘅奴隸，因為佢覺得因為當時啲白人係覺得佢係未進化嘅，即係佢哋係似猩猩嘅，佢根本就唔係人，就覺得佢哋係咁樣。咁但係嗱個問題就係咁啦，即係你喺西方嗱，即係首先第一就係咩咧？就係我係一個我係身為黃種人，我係一個局外人嚟嘅。嗱，白人咧佢就係呢個叫 perpetrator， 即係佢係害人嘅，佢系佢做错嘢，咁所以佢自己咧就 prefer 唔讲呢样嘢嘅，即系佢其实到今日白人大部分都系信进化论噶嘛，咁佢哋都冇 reject 到呢一个达尔文讲嘅说话系唔啱，佢都系唔敢 reject 咁样嘢。因為其實即係佢哋都係覺得哦，唔同嘅人即係佢哋係有唔同嘅進化嘅期間啊嘛，咁樣樣係咪？咁所以其實到某程度上嚟講，佢哋今日都係信呢樣嘢嘅。咁第二係咩咧？就係、是、黑人，因為呢一個佢哋係曾經咧係被奴役，呢一個對佢嚟講係一個收家嘅歷史，咁所以佢都唔想講。咁但係呢一個就係理由啦。但係我話俾你聽，一個13歲嘅小朋友點知啊？ 咪咯， 即係你一個就算係話一個冇讀過書嘅亞洲人，你都唔會知道呢一樣嘢。 嗯。 即其實就算不要話我哋，即係有就算係有好多鬼佬冇讀過書嘅，其實都不知道。真係有好多人打電話上電台問點解唔講得嘅咁樣樣。即係我知道係唔講得啊，即係我知道呢個叫 racism 啊，係咪？咁但係點解唔講得嘅？咁跟住啲電台節目主持係唔敢答嘅，係唔敢講啊。咁但係即係的而且確呢個13歲小朋友佢唔會知道呢一啲嘢嘅。 嗯， 我都讲我儿生仔啊，我儿生仔佢有一次咧系，即系佢阿妈抱住佢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后边有个黑人，咁跟住佢就指住话黑掹掹马骝咁样样啊，即系你 好彩讲广东话， 好彩讲广东话啫，大佬系咪先？但系你嗱，你觉得呢个 B B 仔佢嗰阵时候两岁几咋吓？佢系咪种族歧视啊？佢唔系种族歧视，但系佢真系。 即 係知道，因為你覺得咁樣你覺得似啊嘛，你可能會指着佢肥佬話豬，你都會咁樣樣嘅。咁所以真係其實呢一個小朋友咧，其實係好慘嘅咁樣嚇。好啦，咁所以即係呢個 Eddie McGuire 咧，我自己都覺得你都係應該抵佢死嘅咁樣。嗱好啦，咁但係咧，即係經過咗呢一件事之後咧，就好多人咧就覺得佢跨喇啦，你好巴閉 Adam Goods， 你好勁啊，你好好啊咁樣。咁所以喺2014年嗰陣時候咧，呢個 Australian of the Year 澳洲傑出公民嘅呢一個名銜咧就俾咗佢啦咁樣。咁佢之後即係報紙亦都係即係邀請佢嚟到即係撰文，即係嚟講啊，到底你贏咗呢個獎有啲咩嘅感受咧咁樣。咁佢就咧咁樣寫嘅，佢就澳洲咧係一個黑暗嘅歷史，係一個殘酷、強佔、強暴嘅歷史。啊，呢一個歷史咧係一個係一個霸佔同埋屠殺嘅歷史。佢話歐洲人、白人佢哋咧統領我哋嘅國家，佢哋係強姦、屠殺、偷搶。Australian of the Year 就係寫呢啲説話嘅啦，係啦咁樣。咁所以即係其實如果你係身為一個澳洲人咧，其實你應該受到冒犯咯咁樣。咁即係佢係令到好多澳洲人咧覺得即係要有罪疚感嘅咁樣。咁但係咧之後咧都係有一啲保守派被視為種族歧視嘅一啲嘅journalist 咧就即係寫文鬧翻佢，就咁樣問佢嘅，咁樣就話：好啦，你都唔係 100% Aboriginal， 你係16%嘅，16%咁樣樣。咁其實喺你嘅血統裏邊咧，係大部分都其實唔係 Aboriginal 嚟嘅。咁其實即係如果喺你嘅喺你嘅即係祖先裏邊係即係你係有即係16%咧係。即係被人蝦過嘅，好，我當你係，但係你係有16/15係蝦人嗰個咯，嚇，咁你點解淨係覺得你自己係個 victim 咧？咁樣樣，係啦，咁跟住之後，即係有啲即係呢啲嘅即係記者都寫翻啦，就係話，即係其實呢啲係 common sense 嘅啫，即係唔使真係講出嚟嘅。即係佢就話，即係英國人嚟到澳洲之前咧，佢就話，即係呢一啲澳洲嘅土著嘅死亡率啊，即係唔單止係病啦嚇咁樣，咁但係其實佢即係。即係唔同支派與支派之中咧，都係有打仗嘅。咁佢哋嘅死亡嘅數字咧，其實係唔低嘅。其實係，即係佢就話係可以即係同歐洲喺第一次世界大戰嘅死亡相比嘅咁樣樣。即係其實係唔少人嘅。咁同埋即係佢就話，即係當時嘅生活咧係好苛刻嘅。即係尤其是對女人嘅一啲嘅暴力啊，即係B B 出世嘅死亡啊，各樣咧都係好嚴重嘅咁樣樣。咁即係到英國人嚟咗嗰陣時候咧，就係有教育啦。衛生啦，有醫療啦，各樣咁，其實呢啲已經係唔使講啦。其實呢啲 Adam Goods 嚟到即係佢喺呢一個世代出世，雖然佢係 Aboriginal， 佢可能佢嗰啲即係祖先真係可能有啲冇咁好嘅生活嘅咁樣，咁但係現今佢富有出名咁樣，佢有榮華富貴，佢呢啲嘅榮華富貴，佢嘅祖先咧係不能想像嘅。 即我都明白點解佢咁做嚇，咁所以即我係好不偏不倚嘅，其實係嗱，即如果佢一開始冇指導出呢個女仔出嚟咧，冇搞到咁大件事咧，佢都唔會咁出名，佢都唔會得到 Australian of the Year。你諗下係咪嚇？即如果佢話即喂我聽到咧有個小朋友話咧 A 冇所謂， 你可唔可以唔好咁低 B 咧？你做人成熟啲啦，我係一個三十幾歲嘅人， 佢個小朋友， 我係一個即係全國球隊嘅嘅領袖咁樣樣。一个十三岁嘅小朋友叫我做 A， 我会发嬲。你傻啦，你翻屋企啦。做人一定要大量。你谂下，如果佢咁讲，佢会得到咩嘅下场？就会有好多 Aboriginal 走出嚟就话佢有冇搞错？你点可以俾人俾啲白人咁样话你嘅？但系反而咧，佢咁样含住一泡眼泪话：呢个十三岁嘅小朋友令到我破碎啊！咁就得到全世界嘅人嘅掌声同埋赞美。咁所以其实咧，即系你见到喺澳洲呢咁嘅国家咧，即系点解有咁多华人社区领袖咧？佢哋走出嚟不停话种族歧视，你咁样就会发达噶啦，你咁样就会咁。 佢食住条水、哦。 你咁樣就會發達㗎啦，但係其實當你係咁樣做咧，喺呢一個嘅社區裏邊咧，即係點解你而家咁樣可以發達呢？因為而家咧係左翼掌權嘅時候，即係而家左翼佢而家掌權，佢而家已經係俾大家見到咧係賴緊嘢噶。有一日呢一啲絕對係會 backfire， 咁 backfire 咧呢一班人咧全部都會死。我告诉你咁样。好啦，咁所以都鼓励大家呢，即係如果係去到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啊，就唔好觉得自己係即係侨居喺另一啲国家，咁但係呢真係即係喺呢个国家度呢係要有一个心係要爱呢一个嘅国家囉。即係因为我哋就算係香港人，喺香港嘅香港人啦，咁样即係都係会要求大陆人嚟到香港係即係对香港有一个归属感，咁同埋都係将香港嘅价值观呢就係即係自己可以当係自己嘅价值观。咁其实即係我哋华人嚟到澳洲同埋世界各地唔同嘅国家，其实都是有同样的责任的。咁都希望呢，即係我哋四海文集呢，係可以将呢一个咁重要的信息呢就係带俾大家嘅。好，咁我哋节目嚟到呢度，大家如果係有留言啦、问题啦咁样，咁就可以上到我哋嘅 Facebook， 就係 Diaspora Connection， 咁样睇下大家串唔串到啦。如果串唔到嘅呢，就上返 ANZ Canton 都搵到嘅。我哋下次再见，拜拜。